好啦，咁我又讲下另一个作品吓，咁呢个系 Netflix 嘅动画啦，咁样 系啊 ，Netflix 动画就不嬲都 keep 住嚟啦，系嘛？咁啊呢一个就有咩唔同咧？呢、這个好特别嘅， 中日合作啊，呢个系 系啦，佢就声称好大只字，即系同嗰时啲卡通咧，之前有宫崎骏三个字一样，佢就好大个字，有新海诚咁嘅， 哇，咁尖。 系啦，以为哇咁犀利，即系可以揾到新海诚合作咁样。咁但系咧，你实质走翻去睇下佢嗰个即系真系嗰个班底咧，就你见唔到有新海诚嘅。咁原来咧就系阿新海诚，即系出品啊新海诚嗰堆嘢嘅嗰间公司啫。其实系 叫做咩 Covet 啊，嗰间叫 Covet 嗰间公司。 系系啦系啦系啦，个公司就同内地一个另一啲动画嘅单位合作啦，系啦。內地嗰啲知唔知名啊？我唔係好識。 內地咧有個叫有個總導演嘅，個總導演咧就係叫李浩寧啊，我唔識啦咁就。 係。 咁另外有個導演就呢、這個李浩寧就負責，因為係三個故事嘅，佢負責最尾嗰個嘅。咁另外有個又係國內嘅導演叫易小星嘅，佢就負責第一個故事嘅。咁係中間個故事咧就係叫竹內良貴。就是翻呢間公司，即、就、係、是、一路以嚟呢間公司嗰啲職員嚟嘅，咁就分咗三個故事。 你一路就邊間公司先？你講係 即係 Comic 公司啊，即係 Comic 即係 即係一路 幫 啊， 新 海誠做嘢嗰間公司。 明白，即係頭尾兩個故事就係、是、就係、是、中國人導演，係 內地導演嘅頭尾都係，同埋個總導演即係、就是、三個故事嘅總導演都係內地人嚟嘅，叫做李浩寧啊。 系啦， 咁阿明知唔知李浩寧呢個人？我就唔好熟國內嗰啲。 啊，點會 唔係？佢就冇 睇過 動畫，唔 係 太熟。 真人電影嘅， 哦，係啊， 應該拍開真人電影嘅。 哦， 但係葉星就知道少少，係演員嚟，係演員嚟嘅佢就。 哦，咁樣 係啦。 後生啊，就睇到佢哋都係， 係啊，同埋好似都做過。是我唔知道是不是有做過導演咁樣嘅，有一套都幾爛嘅嘢，我唔知佢係導演定主角啊。係啊係啊，有套叫《萬萬沒想到》嘅電影咧，就呢、這個又係啊，呢個係有啲綜藝節目，跟住之後就做埋上埋做電影嘅咁樣，係佢係導演編劇兼做埋演員嘅，係啦。 點啊綜藝節目可以做到點？你識個人？ 是啊，佢嗰個萬萬沒想到是個節目，是個綜藝節目嚟嘅，其實是 咁樣 是啊，好用嗰啲即係又係搞嗰啲惡搞嘢嘅，其實佢就惡搞趣劇咁樣嗰啲嚟啊，即係 OK 係啊， 即係唔係掌門人嗰啲， 唔係 我奇怪咁啊，掌門人點樣拍電影嘅，我都唔明係咯。 有惡搞趣劇咁樣就佢嗰晚晚會上到個電影版就惡搞西遊記啦咁就。 即係你意思好似阿 Tunnels 啊嗰啲咁嗰啲，其實佢成個綜藝中其實裏面都喺度可能喺度笑嗰啲戲啊或者咩咁，即 係係啦係啦， 做一次戲房嗰啲嘢咁樣，咁佢就將嗰呢樣嘢就拍咗做戲咁樣，就話西遊記嘅 ，OK 好。 係啦，個電影版就係啦。 好，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因為國內就。有得拉到線同啲日本公司嘅合作啦，咁佢仲有啲咁嘅機會可以即做到呢套嘢啦。 係我仲同埋提一提，原來佢都有做配音嘅，就呢個銀魂嘅電影版係真人版啊，小栗旬嗰個啊，內地版原來佢有份配音嘅。 個內地版配小栗旬，哦，就係配阿銀魂 主角。 係 咩咧？佢係配呢個武士變停態嘅。 我唔係背哦哦 ，OK 係啦， 好知啊，咁 樣 即係總之個角色啦，係 即 係 都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崗位啦，其實 嘅範疇啦，係啦，編劇到演員配音係啦。 嗱、我啱啱睇咧，呢個李浩寧咧，原來都做過唔少製片啊，或者啲動畫嗰啲導演嘅喎，即係例如我哋以前講嗰套《初風》啊。咁佢係總導演嚟嘅。 哦，初風。 係啦。咁啊，從前有座靈劍山，又係總導演啦。 哦。 係啦。 即係啲人踩住把劍喺個動畫版飛嗰度啊。 咁啊，仲有啲咩王牌御史啊，又係總導演啦。咩中國驚奇先生啊，唔知咩嚟啊，都係總導演。係啦。咁今年咧都仲有兩個作品嘅，就叫咩靈契、黃泉之契啊。 另外就係呢個咩突變英雄 LEAF 唔知咩嚟啊嚇，係啦咁樣嘅。 唔緊要啦，係咁，我哋就唔係太過熟知啊，係啦，咁 內地動畫， 但係都係有做開，有做動畫啦，咁但係內地動畫嘅，係咁。咁今次呢個合作出嚟嘅模式如何呢？咁當然你都要一睇自知。咁而我自己嘅感受呢，就真係的確比較似內地動畫多啲嘅。係。即係而家合拍就成日都有啦，我哋就係先前今集都介紹過嘅巨沙都係一個合作，但佢係似荷里活片係咪？ 係。 係。係。係。即係等於你一個中國人同一個外國人生仔，咁生個仔生個女，咁你都會似中國人啲呢，就似鬼啲㗎嘛。咁佢呢個動畫呢，就係中日啦，咁就似中多啲嘅，我感覺。我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啫，即係就唔係咁日嘅，係啦。即係如果你唔特別介紹，我就咁睇呢，我都會認為呢係一個中國動畫嘅。係。 哦。 係啦，即係個完成出嚟就係咁啦。咁如果以中國動畫嚟講呢，咁佢可能都算係高質嘅。咁但如果你要我當佢係日本動畫嚟講咧，就算係差少少，咁啦，我嘅評價就係咁多啫。咁而佢做嗰三個古仔咧，其實都係比較文藝嘅， 比較我覺得比較似台灣味較重添啊，其實係嗰三個。 即係文學文青啊嘛，阿新新覺得佢 係啊， 個故事咧其實冇咩奇幻性嘅，我就唔係好明咧。即係因為咧，你 pick up 嚟去做動畫嘅故事咧，你唔多唔少係因為有啲原因，所以我將佢變成動畫噶嘛。如果一個故事咧係拍真人好過嘅故事，點會攞嚟拍動畫咧？ 真人嘅拍嗰件嘢。 係啦，個故事其實好真人嘅，咁冇乜 point 噶嘛。咁你通常就算係都好 ，OK， 就算原本個故事係好真人，你用動畫表現嘅時候咧，你都係將佢拍奇幻少少嘅。又或者咧，佢嗰個畫風啊，或者嗰啲背景啊，你都會可能有啲風格啲，你就唔 會 用一個 幻想啊之類咁樣樣。 一 係 就有啦，如果佢冇幻想部分咧，你都唔會咧係用一個擬真嘅背景咁樣去表達嘅，因為咁啊完全冇 point 嘅， 係 都冇變成動畫嘅 point 啊意思嚇。你好似你睇謝謝你，咁謝謝你其實就係一個人嘅故事嚟嘅，咁但係佢動畫嘅時候咧，佢就反而咧用咗好風格化嘅。嘅畫風啦，好風格化嘅背景嘅，係啊。雖然個故事係好真嘅，但佢就唔用一個真實、好真實嗰種，即係好宮崎駿平時啊，或者新海誠平時嗰種嘅背景啊嘛。佢唔用嗰種嘅。咁通常用嗰種咧，佢就原來就唔真得曬，佢反而先會用嗰種嘅喎。佢就想你有種疑幻疑真啊，你明唔明？咁既然又唔係幻又唔係真咁，係啦。咁呢一套咧，其實佢就反而係。佢真係表達翻一個現實嘅啫，咁但係咧， 真實嘅故事嚟嘅，其實 好真實嘅故事嚟嘅，人好人生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咧，我就會寧願咧，佢用一啲風格化啲嘅造型啦，或者風格化啲嘅背景嚟去表達，會好啲。咁但係咧，佢就反而選擇咗用實景。咁但係啲實景做咗出嚟咧，佢又做唔到平時新海誠或者宮崎駿地嗰啲咁靚啊！佢事實上咧，嗰個畫景嗰個功力咧，係遜色啲嘅，比起日本嗰個實景啊，去唔到平時個實景個 level。咁啊，你睇下佢喺個天嗰啲飛機啊嗰啲，都係畫得唔係太靚嘅嚇。咁就欠奉咗啦，喺呢個背景上啦。咁跟住喺呢個人嗰度咧，畫啲人咧，有時一啲 shot 咧。就 OK 嘅喎，好日本喎，但你隨時下一個 shot 咧，佢已經係輕微可以話輕微崩壞啦我或者咁樣講啊，因為而家我一講崩壞，啲人即刻諗到只高達畫到只狗咁先叫崩壞㗎嘛，係嘛？即係阿吳康成，你唔認得啊呢個邊位啊咁啊？唔係，崩壞未必一定去到呢個程度嘅。佢係有走樣，佢事實上係有走樣嘅。咁你最少咧走樣嘅呢個標準啊，個人不同啊，我都未去到宮崎駿嗰個要求 ，OK？宮崎駿個要求我都睇唔出嗰兩幅有咩問題嘅，但係佢係有問題嘅，我覺得。咁我就未去到嗰個 level， 咁佢的確咧係同頭先上嗰個 shot 個樣係唔 match 嘅，即係你上嗰個 shot 個 shot 佢尖面下一個 shot 個 shot 變咗圓面嘅唔得啦已經。係唔得㗎，其實咁已經係唔得㗎啦。我唔係話要佢走樣到變咗肥婆四嘅，唔係啊，即係佢唔急嘅， 上一個 shot 同下一個 shot 個樣唔夾啊，其實演係一種崩壞嚟嘅，因為佢又唔同人負責噶嘛，可能呢個 shot 同下一個 shot。咁其實呢一個咧喺日本嘅動畫要求上啊，呢個其實係唔係好接受到。咁但係咧，的確而家好多日本嘅電視動畫的確係咁嘅啫，係唔夾嘅，的確佢上一個 shot 下一個 shot 唔夾嘅，成日出現添。咁呢個係日本自己啲動即係電視動畫跌鑊啦。咁但係咧。要求上是不得，如果你在劇場版見到咁，你是完全不可能的， 是 不可能接受的呢件事。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要我當是日本動畫咧，佢未去到嘅。咁同埋咧，佢好似好強行咧，去做一啲好多公仔一起喐嗰種畫面。咁、 哦、 但係咧，佢當佢咁畫嘅時候咧，其實佢要將每一個公仔都簡化到一個程度係，其實好簡化咯。係，佢雖然識喐，但係佢個樣係。 一出嗰啲 得唔得？唔得系咪？ 唔得。 系啦，咁你就唔好夹硬嚟啦。咁如果你个筆力所限或者你嘅人力所限咧，你就要好似 Ava 嘅电视咁啊，即系尽量咧去用一啲静止画面啦，或者用一啲即系唔系喐得咁犀利，但系佢系但系仲系靓嘅，你睇嚟就靓嘅感觉嘅。 系 啦，系啦，咁你要识得点样偷啦。如果你个人力物力嘅所限嘅话，咁就唔好强行咧。你其實都去唔到人哋劇場版或者宮崎駿嚟嗰啲咁嘅 budget 同時間，但係你又強行去做人哋嗰啲嘢喎，咁啊一定賴嘢嘅。咁佢咧就盡顯嘅呢啲咁嘅，即係我認為係失誤嚟嘅。唔係因為你點樣控制其實一個失可以係的確係一個功力嚟噶嘛。即係你 budget 唔到，咁你今日神明會唔會蠢到啊 ？Ava 打足成集啊？ 冇可能啊， 唔会嘛，但係佢打嗰几分钟系靓，咁呢个就系佢嗰个控制嘛，但系佢就喂我就冇钱㗎啦，咁所以我将我画得最靓喐得最劲嘅就摆晒去战斗嗰几分钟，因为佢日日都系玩嘅咸蛋超人同一个模式，就系咸蛋超人点解得三分钟呢，其实个原因就因为佢个 budget 嘅最初都系因为呢样嘢，因为特摄贵呀，即系你要喺特摄度打系贵，所以佢只可以打几分钟，而其他劇情呢搵人嘅 drama 去即係去頂上㗎嘛。咁但係就唔係話淨係咁嘅，你要有導演手法同故事去配合嘅，當然。咁你唔係淨係話偷雞，但係偷雞得嚟你有個平衡呢，這個本身有個慢做動畫第一件事嚟嘅。咁你可以有某啲 shot 呢就唔係喐得咁犀利，即係可能有棵草喺度喐下喐下嗰啲，其實佢不斷 repeat 咋嘛。 係呀 或者嗰啲頭髮喺度吹下吹下，其實佢不斷 repeat 嘅咋嘛。咁就好過呢你啲工作不停咁喐呀。不停咁喐，不停咁喐，你就要畫好多噶嘛。咁又或者你畫成個地鐵裏面個情況咁你可以有好多方法去表達同一個場景嘅。咁你就唔好揀一個咧，其實要好耗人手嘅方法咯。因為其實嗰個只係一個過場，你點樣整，其實都係閃一閃過嘅啫。咁佢就的確做咗好多呢啲咧，係幾費人手嘅畫面嘅，我見到。 但又唔靚咯。 是啊，但是佢唔靚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佢應該偏好少少，就係、是、不如整一啲靜止啲，但係咧睇咗上嚟會啊，睇咗上嚟會靚嘅嘅一啲嘅畫面啊。咁我覺得呢啲就暫時喺呢方面我見到佢幾多缺陷嘅呢一套動畫嚇。咁、而佢咁 heavy， 講到有咁多嘅日本人參與，我覺得好奇怪咯呢一件事。係啊， 嗯。 你睇佢原場嗰張出嗰個 list 咧，佢好多日本人名嘅。 係啊， 係，但我就懷疑佢呢個表係俾日本人睇嘅啫，係因為唱日文歌。其實你實質睇翻佢自己個介紹咧，我覺得佢啲班底係以中國人為主。 哦， 係。咁我認為係咁，因為我實質見到出嚟個感覺，的確係始終個動畫多。係，雖然佢背景咧，佢都話係由日本人負責，我懷疑嗰個人係阿頭嚟嘅啫。實質畫嗰啲人可能都係中國人嚟嘅，因為實質出咗嚟嗰手畫始終個嗰啲即係嗰啲製作啊， 係 冇得呃㗎呢樣嘢，冇得呃㗎，係啊，呢樣嘢冇得呃㗎， 即係咧， 即等同於你去日本入夜總會咧，你以為陪緊你坐歌係日本妹啊？咁我有 friend 賴過嘢啦，係嘛？係咯，搞咗成晚，原來大家不如講國語啦。 咁咧，我就見有人咧就將佢咧煮面嗰一 part 啊，就 cut 咗出嚟，咁樣就擺喺 Facebook 嗰度咁啦。睇落去咧好似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真啲咧，其實係咧佢每一格即係點講啊，佢啲格數足，咁咧就令到你覺得咧好流暢，而唔係咧佢畫嗰樣嘢畫得好靚啊。即係如果你睇真啲咧，其實唔係好 detail 嘅。 你话佢格数多咧，佢系嘅，佢的确系嘅呢套卡通片，系啊，但系啊，真系噶，你睇每一幅睇啊，唔系好靓 嘅 画质。 系啊系啊，你揿停佢睇嘅话咧，唔靓噶嗰件事，系啊。 咁同埋你话煮面嗰咧，佢有冇俾你睇埋汤鸡嗰下？ 汤鸡啊，唔系好过。 即系佢一刀劈落去只鸡髀度嘅。 斩开只鸡，佢将佢。 斩开只鸡系啦，斩鸡，你冇佢冇咗个袋咪？ 唔系好觉。 系啦，嗰下画质都几肉酸嘅。 咁样。 同埋幾暴力，同埋係幾唔冇美感可言嘅。嗱，咁你處理食物呢，即係就算你日本動畫處理食物啦，嗱，我講處理食物唔一定係煮日本嘢喎，人佢都一樣煮中華料理嘅啫嘛。咁你見到佢哋去影人煮餸呢，你係見到佢個表現緊佢嗰啲刀法啊，即係嗰啲佢其實佢好多時呢都係 repeat 嘅啲鏡頭，就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啫嘛。佢唔會影一啲呢真真正正係要好多動作嘅嘢嘅，即係人哋就會識得點樣揀啲位呢影出嚟呢，嘩好勁喎，佢啲刀法好犀利啊，你覺得呢煮完出嚟嗰大嘢喺好好味咁樣。咁你就唔會見佢攞隻生雞出嚟呢一刀劈落去 嘅。骨啊嗰啲咁樣唔會。 嗰啲好恐怖㗎，我睇咗成覺得 呢， 嘩 佢呢度就似呢，你佢好似照住一個烹飪節目照畫一次咁樣啊， 係。你可以咁講。我懷疑佢的確係有呢個 reference 㗎。 是 真 的 有一個真片的， 佢係 有，但 係 其實冇錯，但係咁呢樣嘢係咪好睇咧？係咪喺動畫層面咁？ 佢唔識取捨，邊啲係 冇錯， 邊啲係唔好嘅嚟擺翻落去嘅。 係啊，咁你見到佢日本動畫咧，就算只不過影佢煮個面又好咩好，嗱呢一個唔係一定係啲美食嘅動畫嚟喎。舉例，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啊，唔係煮嘢食㗎，係一個兇殺嘅古仔嚟㗎嘛。就係、是、呢個玩超越時間嘅古仔嚟㗎嘛。佢開頭影佢即係第一集啫嘛，就影佢屋企煮飯啊，即係佢媽煮飯啊，連嗰啲都影得靚㗎喎。人哋食嘢喺嗰個故事入面根本一啲都唔重要嘅。但佢點樣開爐，跟住點樣煮，點樣一路整，喂人哋好仔細咁影到個過程，你係個烹飪嘅過程，而你係覺得嘩都幾靚嘅，佢即係佢影得啊。即係佢處理得幾靚，咁我諗呢啲先係嗰個即係日本動畫同中國動畫之間嗰個距離。 即係通常咧呢啲咧，佢哋會夾整呢個西餐啊為主，你西餐咧就少好多呢啲暴力鏡頭。 咁都唔關事。咁日本的確有好多係日本嘢，同埋甚至係真係中華料理，冇關係，唔關事嘅。但你係會唔會影佢？ 揀咯， 係 啊，係啊，係啊。 嗱，你會唔會影佢燙雞啊？ 系， 我哋生鸡佢一刀片落去，跟住飙血啦， 唔会， 冇可能。 啊，咁你会唔会影佢大大力咁样个砧板斩开啲嗰啲肉啊？ 拍姜都 唔影呢啲噶嘛？你系影佢咧嗰啲刀张啊？点样逐嗰啲咁 啊？ 系咪？ 系啊。 你成人你拍金玉满堂都系影呢啲啦，唔好话卡通啦，你真人都系影呢啲噶。你会影佢好核突咁喺度劏猪啊？ 搞笑嗰啲就会。 嗰个唔系个烹饪啊嘛，因为嗰个已经系嘛。咁你變咗你呢啲，你就算真人都唔影呢啲啦，係咪啊？你影啲靚嗰啲位㗎嘛。咁總之嗰個取捨嗰度係有啲即係有啲怪嘅，我都認為係。 係。 咁雖則佢的確嗰段都係講緊一個街邊食肆嚟嘅，嗰度係咪好似一個自大排檔多啲嘅的確。係。係啦。咁到底係因為中國人嘅大排檔的確係咁核突啦，定是其實只要是日本人懂得將他們的大排檔影得漂亮呢？ 我覺得是人家懂得選擇咯， 是吧？ 是的， 即人家就會將人家那個傳統的食品啊、文化或者一個烹飪就影到給你看，好像很有很漂亮啊、很美麗啊，是不是？是的，即人家的傳統食品就包裝到好像美輪美奂，還要可以賣很貴的，咁你嗰啲就 cheap boom boom 咁嘅街邊係咪？幾蚊雞咁樣，咁咪就呢個差別啫嘛。 嗯， 其實都係，其實都係嗰啲咁上下嘅嘢嚟嘅啫。即係老實講，嗰啲大福餅啊，咁其實都係啲，其實咪即係糯米糍啊嗰啲嘢嚟。 哦，都 係。其實又有幾，我唔可以話一樣，但係類似嘅嘢啦，類似嘅嘢啦。咁但係你呢啲喺中國人永遠眼中就係啲好 cheap 嘅食物咯。 係。 但人哋就可以將佢變成和果子咯。 但食落去都唔同一個質素，又有 咁當然，當你同一嚿嘢可以賣到咁貴嘅時候，你用料嗰樣嘢都可以用翻靚啲， 系， 就因为你嗰啲系 cheap 啊嘛，你只系卖咗几蚊啊嘛，你会唔会用啲靓嘅红豆、靓嘅面粉啊、靓嘅糯米啊？咁、你要降低个成本咯，咁你用嗰啲嘢当然就系比较会行货啲噶啦，一定系、你嗰碗面你可以卖到八十蚊一碗，同你只系卖到廿零蚊、三十蚊碗。你個 budget 都好唔一樣啦、你點可能係用一樣啊？你嗰個三十蚊嗰碗，你會唔會凌晨三點開始煲個豬骨湯啊？你唔會啦，你梗係一滴香咪算咯，啱唔啱？未至於一滴香係嘛？咁、即可能都俾包出前一丁粉你嘅都係嘛？係嘛？即總之就唔使指意佢熬個豬骨湯俾你，你可以飲得落肚啦，係嘛？即肯定味精水啊，肯定啦，系咪？ 加落柴雞粉一啲啦。 咁哇，咁貴啊！哇，加落柴雞粉添啊，系嘛？系啦。咁誒 ，anyway， 咁即係你其實好難嘅，你成件事就係因為佢嗰個包裝咧冇辦法去提升到嗰件事嗰個級數啊。你本來包裝就要嚟提升嗰件事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呢個分分可以解釋一下嘛？ 我唔使你係就頭先講嘢係講咗嗰樣嘢，即係明明嗰樣嘢可能係爭少少嘅，你包裝就係幫佢提升佢嘅質素，同埋吸引所有嘅顧客啊嘛，其實係。 就呢個就廣告啊嘛。 揀一啲靚嘅，或者將嗰樣嘢可能係普通嘅，但係都拍到好靚，吸引人，呢個先至係最主要，唔係你實質咁呈現其實冇乜必要嘅，其實係。 實質咁呈現即係唔使包裝啦。 啊，係即係冇包裝嘅啫，其實只不過係。 嗯，啱啦。咁其实你就系要即系影靓佢，系嘛？点样影到嗰个乜鬼嘢市话？日本人平时都唔去嘅。哇，你的名字系嘛？一影，哇，有嗰啲咩结城啦，哇，原来好有文化特色噶。嗰度有啲咩口着酒系嘛？哇，佢都想饮喎、啲人睇完系嘛？系嘛？其实可能阿婆含住逐咁掠翻出嚟嘅啫，可能系嘛？ 好正常。 我唔知啊，系。系嘛？你以为系个靓女啊？你觉得系嘛？系咯？你以为系阿三叶啊？系咯？ 定 系 四叶啊？ 四叶系嘛？四叶阿萝莉，萝莉逐咁掠翻出嚟，系阿一叶啊？一叶即系佢婆婆啊？ 系 阿一叶掠翻出嚟，你饮唔饮啊？嗱，口就真系坚噶，同你讲，网上 有 卖， 有， 系实真实嘅呢一件事，唔系套戏作嘅。系啊，仲其实都唔平嘅，真系唔平嘅。系咁，但系我唔知啊。咁人哋就将成件事咧包咗好靓，嗰个樽好靓啊，嗰口罩手嗰个，我意思即系卖出嚟嗰个好豪华噶个碌，真系。咁你可唔可以将呢件事做到咁咧？咁啊，我谂台湾啊，甚至乎澳门都成功啲嘅。 系， 你觉得澳门将佢哋嘅吓，即系佢哋嗰度嘅本土嘅。即係攞去買手信嘅，其實唔錯嘅，我都覺得包裝都幾好嘅，做得 係、 台灣當然係好，其實同日本都有啲接近，最少佢、只不過佢係寫中文啫，但係都唔錯嘅，啲設計啊，包裝設計其實係唔錯。但係香港咧，永遠呢件事就係追唔到嘅，佢淨係咧喺度成日整金碧輝煌嗰啲咪多咯，係 啊 係 啊， 即係成日要好似抬到佢好似好豪華，我覺得唔係要豪華，人哋可以係好簡潔，好。好靚嘅，好有朴素嘅風嘅， 即係又加金色又成咁，又有將啲料 佢就永遠就係加金色 咁樣樣 嚇。 係， 將似好似邊度半島酒店門口嗰度咁咯，變咗之後，哇！逐度啊，以前舊得嚟有啲優雅咯。 我你講半島門口 ，OK， 即係唔係啲產品係啊？ 門口啊， 唔係都係一種，都係包裝一種。你講門面都可以咁講嘅，其實都係。 是但是佢就變咗俗套，反而變咗，就唔係優雅。 可能而家嘅客路唔同啦，可能。 哦，即係比較中意見到啲金色嘅嘢。 可能 啲啊，啲客人唔同咗啦，已經。 係係，咁香港不嬲喺包裝呢件事上唔算做得好好嘅，的確 係 亞洲人計咯。 啊，我哋講咗咁耐都未講嗰套劇叫咩名啊？其實。 係咩？哎呀，真係失敗啊！ 係咁我講補一補翻先啦。咁其實有兩個名嘅。如果是大陸呢就叫做四色青春的，是 四色的四字是即是複雜那個版本的四字，即是不是我們平時那個、即是平時是不是應該賣菜， 賣菜嗰啲咧，咪用嗰啲字啊，係咪賣菜定 Van 仔啊？ 但係而家阿 Van 仔都 知識 定知識 ，Van 仔都係咩知識啦？你叫做 係啦係啦，知識即係四咧，其實即係三四六四，即係嗰啲 Alpha 幾號機嗰啲啊，佢咪唔用嗰個簡單個字咁啊？我好複雜嘅字咁啊，即係四號機嗰個四字啦，係咪應該係？係啊係啊。 講Netflix 喺外邊，即係或者日本啊，或者香港用嗰個名就叫做知貴知識嘅係，即係天色嘅色啊。 诗贵系诗系一首诗个诗， 诗篇个诗，贵系贵节个贵，即就系篇即个即，跟住两。 咁佢都话咧，其实喺日文咧都系谐音嚟嘅，其实都系四季四系啦，四季咁解。 通常你四季啊，有四色啊，咁样咁唔系应该有四个古仔咁样三？ 系啦。 啊，咁啊，你要问下导演啦。 佢都有解释嘅，点解会系三个，但系叫四色咧？佢就系话第四个就系睇嘅个观众每一个嘅青春回忆啦。 哦。 咦？咁佢可以一个古仔都唔拍过，因为台下观众都唔系四个啦。 好多个咪因为。 系咯，咁个古仔影住白色咪得咯。 咁佢就 咁 样解释啦。系啦。 佢不如话头尾嗰个其实系都系一个古仔啊嘛。 系。 即系怪谈协会啊！即系头尾嗰个古仔，其实是一个古仔嚟噶嘛。 系， 即系嗰第四个古仔啊嘛。其实系啊，的确系有四个古仔噶。 讲故事嗰、 讲故事嗰个都系鬼故嚟噶嘛。其实系咯，系啊。佢不如佢咁讲嗰个啦，系咯。但系佢好似系咪头尾嗰个，其实系咪集合翻嗰啲人嘅咧？其实好似系。 只不过佢哋同一个机场出发，即系讲佢哋系。 哦，即系佢会见翻嗰三个古仔嗰啲人。 系串埋一 齐 咁嘅啫，其实 系。 其实就冇乜咁嘅必要嘅，我 哦，即系佢哋唔识得噶，即 系 都系唔识噶。 其实就唔识嘅。 但系点解佢哋好似会企埋一齐讲嘢嘅？我见到后屘。 哦，佢哋只系可能啲镜头咁样做到佢哋好似一齐咁啫，其实。 即系好似 Eva 嗰个嘛，最尾恭喜你，真挚咁啊，嗰啲系 嘛。唔识嘅，只不过企埋一齐。 其实唔识嘅，我咁样。 喺嗰个登机嗰度集合咗一齐。 系。 哦，啱 啱一齐登机，原来唔识嘅 ，OK， 唔识嘅，唔识，系冇，同埋三个故事系完全冇连结嘅，其实系， 系，即系一啲关系都冇嘅， 同埋系发生咗喺三个唔同嘅地方噶嘛，佢三个故事系， 哦， 佢分别系喺北京、广州同上海嘅，其实系， 系，即系但系广州都系讲国语嘅，系嘛，哦，不过唔系嘅。阿芬芬睇嗰個版本係全日文配音， 我 睇嗰個 版 本係全國語配音嘅，咁所以就都 係。但係有啲我見到有啲人評論咧，佢就係話有啲係唔同方言嘅，有啲嗰個版本係，即係話北京嗰度係講翻國語，廣州係講普通話嘅，上海係講上海話嘅，係啊，但係我哋就我揾唔到嗰個版本嚟嘅一路都。 咁又真係係咯，我就睇過全國語，芬芬睇過全日文。 我就全日文嘅嗰個係。 如果有嗰個想睇下。 如果多國語，即係多唔同嘅方言嗰個，好得意啊，有機會。 咁但係上海話又唔識聽嘅咯，我哋 都係睇字幕嘅啫，其實。 上海話咁樣係咯，咁但係廣東話嗰個會講翻廣東話 ，OK。係 啦， 講 廣州即係廣州，即係中間個故事啊，即係講兩姊妹個故事就係 講 廣 東話嘅。 廣東話嘅係嗰啲報道係咁寫，但係我就揾唔到嗰個嗰條片啊，一路都 係啦。啊，咁啊真係可惜嚇，咁即係 Netflix 個版本都係。只係揀其中 一 種語言啦。 兩個揀嘅，一係就講國語，一係就講日文。咁我揀咗睇日文嘅，我係。 O K。咁可能呢套卡通睇日文版會睇得舒服啲。 我覺得係嘅，可能日本嘅聲優始終個都係駕輕就熟啲啊，可能佢哋係。 嗯。尤其是第一個故事咧，我有一樣嘢覺得好怪嘅。但係咧，佢其實第一件事係好旁述式，嗰個其實係有一個主角就不斷喺度講嘢，佢真係不斷嘅喎。嗱，平時我哋聽旁述講嘢都係停下就演下，停下又演下噶嘛。佢真係唔停口。 佢好似 係 講故仔咁樣一路喺。 佢真係冇錯，佢講故仔。咁同但係講故仔，如果你報道唔係 no 口述電影咧，就趁嗰啲角色唔講嘢嗰陣，佢先講嘅啫。係。佢就唔理個角色講唔講緊嘢，佢都係照講嘅。嗱呢個咧，我覺得淨係你當廣播劇都唔得嘅，唔可以係咁嘅。咁我唔知點解佢會咁啦，但係我會睇成呢個低級錯誤嚟㗎。係。係啊，係啊。咁因為你唔會咁樣做嘅，你唔會不停嗰個旁述不斷講嘢，就唔理個劇情推進嘅。 嗯。 係啊，咁我唔知啊，但係紛紛睇日本版嘅問題就冇 咁大。我就發現唔到呢個問題嘅，唔知點解我睇日文版嗰時。可能佢會 受得靚啲， 即係大細聲嗰度咧，或者會做得好啲啊。 哦，佢冇错啊，佢会将后面嗰啲主角讲嘢变咗细声啲噶。 系咯，会唔会系？ 咁但系个问题话，我唔知啊，我睇国语版咧，咁我就觉得好怪咯。咁明明话我睇紧佢做紧戏噶嘛，做咩你个防水喺前面系咁讲啫？做咩啫，喂大佬？系咯，做咩啫？即系明明你睇紧神雕侠侣噶嘛，刘德华哋讲紧对白，喂，点解个港股佬系全系咁？我睇紧 commentary 啊， 系 咪 commentary？ 即系嗰啲导演喺度讲戏嗰啲啊嘛，咁嗰啲系啊，嗰啲佢唔理个角色讲嘢噶，佢哋自己个倾偈噶嘛， 系 似嗰只 feel。咁我大佬我睇紧故事噶，我想睇下啲角色自己讲嘢啊，即系我有啲咁嘅奇怪感觉啦。总之睇国语版嘅时候，系啦。 系咁啊，阿明有冇咁嘅感觉咧？ 阿明新年， 冇我就， 我新年啊， 我冇睇，冇睇啊，我冇睇过。 我新年，我阿明未睇呢套 ，OK， 咁新年， 新 年 觉得点啊？ 我又冇乜特别感觉喎、啊、呢、這 个。哦，你冇感觉？ 佢系咁样撞法。 唔系，又冇乜特，冇乜特别。 唔系你冇睇过第一个故仔先，系咁讲古嘅，系讲古式嘅。 系。 咁佢後面啲人講嘢，佢照講古㗎喎。係。 即 係你又 OK， 你接受到。 啊、勉強可以啊，冇，即係唔係咁大影響。我唔得 ,OK。因為呢個係幾大嘅錯誤嚟㗎，其實係。係啊。係啊。因為口述電影都唔能夠咁樣㗎。係。口述電影第一個 group 就係你係要趁啲角色冇嘢講之間，你先至可以插下口令。形容嗰個畫面嘅， 係 嗱咁當然呢個係口述電影啊，但係你話就算你講古都好啦，其實都係咁嘅，係啦，即係你講啊，從前個白雪公主咁，你咪講咯，冇所謂。你講到哦，咁啊個黑魔後就同個同個快鏡問快鏡啦，咁跟住你係會轉咗黑魔後講嘢噶嘛？魔鏡係標曬邊個最靚啊？咁你唔會係個黑魔後自己又自己講？你就喺度喺度聚在黑魔后啊！问块镜边个靓唔靓？喂，咁你咪 overlap 咯，成两件事，你冇需要噶嘛？咁你既然角色讲紧嘢嘅时候，你咪俾观众听下角色嗰啲对白咯。咁你个角色讲完啦，咁你咪继续形容嗰样嘢咯。咁你系要互相要去咁样配合嘅，即系如果你以一个旁述去讲古，都需要咁嘅，系啦。咁如果唔系咧，嗰、那个角色讲嘢就沦为音效噶啦，即系沦为 background 声啊。咁、其实呢个就好奇怪嘅呢个处理，我就认为系咁啦， 系 唔系即系我讲呢啲全部系 technical 嘅嘢嚟嘅啫，吓唔系唔系即系你可以唔好理嘅，系啦系啦，我就讲好多沙石嘅呢套嘢，我就睇到系，系点咁大家讲下啦吓， 我就觉得以当呢个咁嘅第一次尝试啦，你咁样中日即系两边唔同嘅合作，咁我觉得。佢擺喺 Netflix 度當一套電視動畫嚟睇咧，我係覺得合格嘅。其實佢係，即係你話好高分就一定唔會係。 咁如果比起上一次變身嗰出咧，即係上一次嗰個乜鬼誒鐘慶泰 莊都海嗰、那個，哦咁，我覺得呢套好過莊都海嘅。 哇、哦，你覺得呢套好過莊都海 嘅？我覺得係呢套好啲嘅。 哦 即係可能我本身都唔中意莊都海嗰個故事啦，已經 係。即係又或者，因為佢呢個係唔拖啊，咁樣你一集就完啊嘛，哦、即係好似戲咁樣。 哦，咁呢個係呢、這個唔係一個好多集嗰種古仔，係一個 三個故事 咧。你當佢似電影咁咯，似一個電影，即係三間咁啊，即係一個電影，但係三個故仔咁咯。 我覺得我似睇緊一本散文咁樣咯，好短好短咁樣，佢其實都係帶出一啲好簡單嘅感情啫。其實佢只不過係即係父子情啊、姊妹情啊，或者對於一啲時間嘅懷念咁樣。其實我係會當佢係一個散文咁睇嘅，我唔會當佢一個係故事性咁睇，因為基本上我覺得佢三個故事都冇乜故事性嘅，其實係。 我睇完故事性都冇乜嘅 ，OK， 系啲感觉，佢表达一啲感觉咁样。 作者抒发紧自己嘅感情咁样，其实我系觉得，所以我可能接咁样咧，我反而会接受到佢用旁白嘅形式去表达咯，其实系。 哦，咁啊咁。 因为本身个故事性都唔重噶嘛，你要发觉佢三个故事都。 都唔重噶。 佢主要系表达一种感情嘅啫嘛，咁我啊觉得啊，你慢慢 step 下。咁睇下咁樣，我覺得， 所以我咪就係話佢應該用一個風格化啲嘅方法。係 啊，你咁講啦，如果風格化啲，唔好咁寫實咧， 其實係再好啲嘅。 冇錯。同埋佢大可以咧，三個故事係用三個唔同嘅風格嚟玩。 絕對要啦，因為你講三個。 應該係咁。但係佢其實係差唔多嘅。佢你又覺得佢好似係 差唔 多。係啊，咁咪怪咯，咪呢啲就係怪位咯。即係其實佢到底係咩嚟㗎咁樣？咁日本動畫一樣係有呢一種咁樣嘅動畫嘅，咁但係人哋做好似我頭先咁講嘅處理嘅，係，咁佢就唔係咯，佢就反而嘗試用咗一個劇情嘅動畫嗰種處理嘅，咁呢度都唔係劇情動畫嚟嘅，咁你就 好 怪咯， 好文學咁嘅感覺咁啊，其實三個故事， 即係其實你真係將阿幾米咧嗰啲嘢動畫化， 即係你將村上春樹嗰啲小說動畫化一樣嘅難度高。 你覺得會唔會用一個真實而真咁嘅方法咧？你拍真人電影就冇辦法拉佢哋真人噶嘛。咁如果你唔係你動畫嚟嘅啫，咁你可以大可以畫到好似啲繪本嗰啲咁嘅 feel 啊，即係好簡單，你將小王子變成一個動畫，嗱變成真人就一定真人㗎啦，我都講咪特技片咯。但你將佢變成動畫，咁你小王子個故事一定好奇幻㗎啦。嗰、個動畫亦都唔需要好而真嘅，理論上 系啊， 冇可能而真啦，即系你唔需要而真啦。我画到好真人单，但系我唔想啦，我刻意将画得比较童话啲啊，绘本啲啊嘛。咁呢啲咪风格化咯，我就觉得比较适宜用风格化啲嘅表现啦。如果呢三个古仔 啱嘅， 系咯系咯，咁佢就好似想整到自己话俾人听，喂，我哋都可以整到新海诚咁啊，最弊出咗嚟你又唔系咧， 系争好远啫，仲系。 系啊，仲要差好远添咧。咁我出咗嚟， 攞佢同你的名字比啦，佢即个构造其实系 少 咁 微米 多啲噶嘛。 用你的名字比咁高， 佢用少足厘米，即系五少足厘米 都高得滞啦，都高得滞。咁新点咪想讲啲咩？新点咪想讲啲咩？ 系我就睇到咧，佢有啲位啊，其实佢系用咗 3D 去整噶。 咁佢動畫就唔出奇嘅，有幫助呢樣嘢係唔出奇 的。哦，喺邊啲位咧？例如整咗啲乜嘢咧？ 通常啲車都係 3D 嘅咯。 哦，你講嗰啲死物就唔同，咁嗰啲我都好正常啫。 人 係 手繪嘅。 咁你話佢有時有幾嚿嘢係 3D model 3D model 做啲 render 翻，咁呢個冇問題。 而家實有㗎啦，而家冇得走啊！ 佢整個死物，我唔會鬧嘅，好正常啫。系咯， 但 呢个唔必须要一定要全手绘到，连架车都要手绘，唔使系咯。 但就有时咧都即系几睇得出啊，嗰个 3D。 哦，即系你意思佢 render 得好 CG， 就唔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啊，咁呢个 2D render 嘅技术当然都系日本系做得比较好嘅，暂时 系。系，冇 错。呢个的确系嘅，而家日本普遍嘅 2D render 都做得唔错噶啦，已经。 系啊，電視動畫 呢個其實普及化咗噶啦，係啦 ，so far 都冇嘢嘅。你就算睇索斯秀而家嗰套啊，索斯秀我都 佢手 繪，手繪啲位置就麻麻地，但係佢就索斯秀本身個 render 係做得幾靚嘅，即佢可以做到似畫出嚟啊，直情。係啊，唔係佢畫得靚啊，係佢個 render。 你睇高達英雄嗰啲都係好靚。 Unicorn 只 Unicorn 你讲， 唔系嗰个佢啲战斗其实好多系 3D 嚟噶嘛， 唔系佢唔 系 啊，佢嗰啲其他啲流罗机手画噶， 哦，嗰啲手画嘅， 系啊，你画得靓嗰啲系靓嗰啲系手画噶， 但系佢有部分都系 3D 噶喎，其实系 有部分系 3D 噶。 系啊，有部分系 3D 噶，嗰啲 蓝 嗰啲系 3D 噶咯。 哦，啲蓝系，啲蓝系咯，但系佢反而画得靓嗰啲机打得靓嘅，佢都系手画噶。 OK。 嗰啲唔系 3D 噶，系啊，系靓，你睇得出噶，靓嗰啲咪就系手画噶咯。系啊。 咁佢呢个 真系 咁啊，好夹喎，真系如果系咁，阿新呢个啱啊，系啊，嗰啲车嗰啲咧系 就似突然间嗰啲似系 CG 做，系。 啱啊！ 即系用 CG 做唔紧要，唔好俾人睇得出。 同埋佢有个弊病咧，就系啲人设嗰啲风格系唔统一嘅，即系我意思系同一个故事都唔统一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即系有啲咧就。 是不是那個畫的人畫不到呢？其實他好像是同一個人做過的人設，是沒理由不一個。 是應該正常，你一個故事裡面是同一個人設，正常都是。 即譬如呢，他第二個故事呢，那他有個兩姊妹和那個有個大叔那啦，那個大叔呢，你很明顯看到呢，跟那兩姊妹是不夾的。 是连那两姊妹都不夹啊。 即一个是正义，一个是凌波丽的，两个不同 人 做的。 即两姊妹都是不同风格的，画出来的人样其实可以。 嗯。 那是挺弊的，这些地方其实是。 系咪会唔会系老细点名啊？我呢个要似凌波丽，但我另外嗰个要似静怡喎。佢吓咁我真系唔识画啦，系咪？咁你使乜理啫？总之呢个画静怡，嗰个凌波丽咪得咯。咁样啊，咁样啊。 啊，嗰两 我即系个细妹，细妹我要小丸子咁啊！你死未？ 咁、啊、但系咧，佢 咁 个 细佬咧，个细佬我要立笔小新咁啊！吓吓，四种唔同风格个，你理得我啊？系咪？ 唉， 系咯。系咪咁啊？ 系点啊？新你新你嚟讲 就反而佢另外有竞争对手咧，就似个家姐咯，嗰、那个风格。 哦，即系个靓妹模特。 系啊，系啊，系啊。 哦、 嗯，即系你个人设本身都好怪，好似好似有几种唔同嘅风格咁样。 系啦、 啊，咁呢个都系有时都会发生呢啲状况啊，唔知点解会咁嘅，系，嗯。咁但係你話即係都叫做一個新嘅合作啦，即係新鮮嘅一個， 起碼都係一個新嘅第一步啦。 即係最好就以後有啲改進啦，以後都係停留咗咁就唔得啦。但係即係作為第一次，係啦，第一次啫，而家係咪咁叫做搞下？咁希望之後慢慢有進步啦。 又唔 係 話完全唔睇得，都可以睇下嘅。未 至於唔睇得嚇。咁我都覺得如果係咁咧，即係香港地鐵嗰個咧扮曬你的名字嗰、那個，原來都唔差喎。如果咁樣相比真係個質素、 啊。喂，近期我見到原來一風堂都有一個類近呢種咁嘅廣告。 係啊係啊。 哦，點解？ 唔差都 OK 嘅喎、哦，佢咪似又係似新海誠嗰種風格咯，又係用。 係啊。 係、哦、啊。 但係你個感覺上冇咁抄嘅。係啊。 嚇、啊？點樣話？點樣新？你話咩？ 個感覺上冇咁抄嘅。 系啊 ，OK 啊， 仲原創啲添， 仲原創 啲 噶，唔錯噶，嗰個做得， 嗯， 同crossover 卡洛 B 啊嘛，因為佢， 系啊系， 哦，咁但又係唔知邊個做嘅，又係隱藏嘅， 係日本做啊，香港做啊，定係中國做就真係唔知啊， 要再睇下先知， 即唔會好似話登個名出嚟，邊個隱負責，邊間公司負責都唔清楚， 就未見到，未見，因為都好新嘅廣告，出咗冇幾耐嘅，其實都 係，係。咁但係我就覺得都係好開始囉，即係最少以前香港你話用動畫嚟做廣告呢死囉，即係我意思純動畫喎，唔係動畫 key 落啲人嗰啲喎，係咪我要數到呢、這個係咪嗰時朱古力奶呢位大佬係咪 哦咁唔係嗱都仲有呢個朗豪方 嘅，即係嗰個廣告係咩話咩咩？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冇定期呀，係即係嗰個係邊個小力家師傅整噶嘛，許成毅整噶嘛，咁中間有冇咧？或者到現代有冇咧？ 有， 即係純啊！我純動畫啊，純動畫啊， 有， 唔係話走只跳跳虎出嚟嗰啲啊，唔係同個人一齊食住食， 唔係咩刺客有條咪做過一片， 哦，嗰、那個咪就係已經係去到而家咯，去到呢一刻咯，咁之前係咪好似一路都一路都好似唔好似冇啊？係嘛？ 唔係有。 都有， 唔 係 我 舉例啊！ 唔係我話呢、這個朗豪坊咯，開幕嗰陣時啊，開幕嗰陣時候有條女啊嘛，係啊， 係係，哦， 冇乜、 啊、 印象， 嗰、那個係 全前到嘅呢、這個係， 哇，好耐咯喎，我諗 我都朗豪坊開幕我諗十幾年前， 係啊，讀緊中學㗎 啦，有個卡通女嘅， 係啊係啊係啊，全 3D 噶、 okay ， 全 3D 噶。嗰陣時啊，就全 3D 啊 ，3D 就唔係我哋講緊嗰樣嘢啦。 手繪嗰呢一隻 嘅，手繪啊， 全 3D 就梗係有啦，中間都有，唔係 3D， 我講係呢啲手繪動畫。 呢種日式手繪呢種感覺呢種。 手繪啦，你可以唔日式嘅，你可以畫米奇老鼠嘅。 啊 咁嗰個朱古力奶都唔似日式嘅，佢都唔似日式嘅，但係佢係動畫嚟噶嘛。 係好少嘅，真係 好 少。 都有 即中間咧 雪印啊。雪印廣告，不過都近代㗎啦，都近呢幾年㗎啦，係、 哦、 啊， 即係都 近呢幾年 出咗嚟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 係、 啊，即係嗰個拉拉拉拉海八號遊玩嗰個咧，係、啊、應該如果有睇開廣告都會見過呢個啦嚇。 咁即係近年咧都開始接受到咧係用動畫嚟做廣告啦，係啦、 啊， 係、 啊， 咁即係起碼咧去做動畫嘅朋友、 啊、有寶仔丸啊。 保济丸， 系啊，系啊，咩快食保济丸有病唔使怕嗰个咧， 系纯动画嚟嘅， 系啊系啊， 真系手绘嗰个真系手绘嚟嘅， 系啊系啊， 系， 哇仲有毛比高添，原来啊都即系如果你抄翻咧，其实都有啲嘅嗰一排， 但系你讲嗰啲又好多年前噶啦嘛， 嗰啲就比较少制作啲嘅，其实系即系我意思系少系即系。 即係小規模製作，即係好簡單嘅線條，即係冇做到咁。 唔係，同埋你講佢個好似好耐㗎啦，係嘛？你反而你講呢個， 係兩個係。 都 是八几年的啦， 是咯，咁你咪就系呢啲，咪又系呢啲咁嘅朱古力牛奶嗰啲年代嘛，我就话中间，我就讲中间好似突然间咧断晒缆，佢成得好似唔都唔会画动画啦，画咩动画啫咁样噶嘛。 好，但 系而家 咧好似有几年嗰啲有冇先？ 而家又 pick up 翻呢个，即系原来用动画嚟做广告咧系 work 噶，咁我觉得系咁啦。咁你起码令到香港去学动画嘅同学啊朋友。唔好覺得好似呢行直情冇得撈啊！成之前係覺得係， 唉，咁係有個出路啊！你覺得係 係有出路啊？即係呢樣嘢係有用啊，或者係會唔會喺度戲啊？啲戲啊入邊都會有一段玩一段動畫咁嚟，即係以前都係又係冇噶嘛。 有啊！ 今晚打喪屍就加咗段咯，就係。 係咯，咪就係又要去到依家咧，又開始啦，有翻啦。咁其實我哋希望多翻啲啦，係啦。咁其實香港。唔系冇动画人才噶，系咯，即系嗰时啲人话二马国际执咗有咩所谓？喂，可能你间公司执唔执系一个问题，但系你令到香港去学动画嘅朋友冇咗一个出路，就 系 好大嘅问题 啊！ 系啊， 系咪先？即系我估物论边个行业啊？讲真，你嗰时话咩搞咩中医中药，讲结果喂走去读完出嚟，但系毕业嗰日就失业，咁好惨噶，大佬。即系你投身某一个行业，谂住去读完去做，你已经学识咗里边嘅专业，跟住结果行过呢行又冇呢行喎。吓，唔系香港好兴噶，香港而家成日搞学呢样学嗰样。 哦，有啊，依家 学完话 系 话俾你听咧，其实嗰样嘢系冇嘅，冇呢样嘢啊，学嚟当兴趣嘅啫咁。 依家最新啊，就系呢个教你吓，唔系打电竞喎。佢係教你咧，係去做呢、這個做電競，即係譬如呢、這個set 場啊嚇，點、樣樣講啊，即係嗰啲評述啊等等嗰啲啊。但係佢唔係教你打機嘅喎、 啊。唔係咁，佢可以開個班教你點做 KOL 同埋做網台嘅。 嚇、啊、係。 係咪？咁但係我同你講都係黑米嘅啦，我從我哋做咗十年，經話俾你聽啊。啊 ，OK， 即係如果你諗住呢樣嘢係揾錢嘅，你唔好幻想，係啦，我哋係興趣嘅啫，為啊， 係冇錯， 係，即係你香港啊，諗住組隊球隊踢入世界盃啊，嚇，係咪現實咧？ 有， 係， 發夢都諗咗， 係有冇對 HK List 咁樣嘅嘢啊？ 冇， 暫時未見， 係咯，係咯。香港唔止冇南國隊，六國隊都冇啊，大佬、啊！你想組隊嘢踢北國啊，同打沙頭角啊，打翻場啊，都唔係一件好易嘅事。 哦， 係咪？即係大家算啦，當踢波係一個夢啦，係 OK。咁咪中意踢波嘅朋友，喂，咁咪公餘嘅時候嚟組翻隊波啊，喂，開心嘅啫，或者都唔係一件好易嘅事。 係啊，好難嘅，即係我因為我都有踢波噶嘛。 是咁啊，咁啊讲下啦， 分分散散。你想约齐一班人踢波都难度高啊。 即系分分散而系咪喺另一啲运动上面反而会组到队咧？即系例如 你 单车队咁样。 单车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啊嘛，点都。但你踢波。 不过唔系，咁啊分分地好犀利嘅，成日去到外国嗌到咁成队人咁去嘅。 系都系。 好好嘅，好好嘅呢件事系。 但踢波真系难嘅喺香港。 但系都系兴趣啫，系咪？ 梗系兴趣啦，梗系兴趣啦， 兴趣啫，系咪？冇谂过话咩参加咩法国嗰个咩环岛， 冇环法嗰啲你唔使谂啦，人哋。 系，即系唔会谂住同嗰班 即系 兴趣，系咯。 嘅啫，其实系。 系啦，即系比赛都唔会啦，我哋当系去旅行就用单车呢个工具呢个交通工具嘅咁踩，系啦，咁就可以去到外国都得噶嘛，系咪？其实唔一定系就踩香港。 有路你去得噶啦。 好路去得冇錯，即係日本啊邊度一樣有得踩，係咪？ 完全冇問題。 試過啦，分係咪？好正嘅係咪？ 上過富士山啦，已經。 係咯，真係啊！成隊車隊去嗱，其實你如果可以成到一隊，大家一齊有興趣去做，香港已經係好有啲好難得啦。 難 真係 難嘅，你要集合係好難， 係啦。係啊，冇錯，即係唔好話係再要哇！唔係啊，我哋真係想搞翻隊波啊，搞翻隊，唉、哎，真係。 你唔好諗啊，其實。 唔好諗啦，係啦，你組到班人係為興趣而做，大家開心已好好啦。 嗯， 係啊，係啊， 就係咁啦。咁所以你話整學啲嘢嚟去咩？你講到好似第一撈啊，咁會唔會太過天真咧？呢一件事係咯。咁但係你話有 動畫都希望係有嘅，其實。 即係動畫而家慢慢 又唔知。 係啦， 恢復翻喺即係廣告啊或者電影上面嘅出現咧、嗯，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嚟嘅，係 咯。係咯，希望越做越多咯、啊，可以係咯。 系咯，咁其實香港絕對唔係冇人才啊！如果你講創作啊，佢哋香港人才非常之厲害添。 你有冇機會俾佢哋先至係呢個問題？ 係咯，但係冇機會俾你啫嘛。你見到好多好勁嘅人轉曬行嘅大佬， 係出咗國都好啲人轉曬行啫，咁真係唉。 係走走曬揸的士咩意思先？對、 嗯， 到底係因為揸的士好缺人咧、啊，定係咩先？唔係啊嘛，係因為佢原本樣冇得撈啊嘛。 唉，佢哋都唔想走去 揸的士嘅，都係啊。咁其實嗰班人全部訓練出嚟就係嗰樣專業，仲其實係有國際質素嘅。你就趕曬班人去揸的士，或者唔知轉做咩啦嚇。係、 其 實一件好可惜嘅事，糟蹋曬啲人才，即係唔係都唔係配好啲人嘅。嗱，呢、這個人叻呢樣嘢，點解做呢樣嘢噶嘛？你做咩可以做第二樣嘢啫？係咪先？跟住佢出名嗰啲人咧，就唔理三七廿一，唔啱去做啲嘢都俾佢做嘅喎。咁係咪拗曬頭咧？系咯，系嘛？即系嗰个导演嚟嘅啫，点解又走咗演出嘅咧？咁样，走咗做幕前嘅咧？咁明明推喺屎度爆，个样又衰咁啊！即系佢名导演啊嘛，咁啊，或者嗰个名演员，明明都唔识拍戏，但系佢又走咗去做导演咁嗰啲多啲事啦，系都领唔少嘢啦。呢啲而家系嘛？佢次次都系俾次机会佢啊嘛，但系佢拍咗十套都系咁差噶嘛。唔系，我都唔明点解，我都唔明点解系咁，即系因为就系因为全部都系俾面派对，你出咗嚟一样嘢得咩，就样嘢都要俾面嚟，咁但系其他人冇机会嘅，咁香港咪就系咁咯，系香港咪就系咁，咁我哋觉得好事嘅，的确喺即系多咗即系动画系可以喺广告啊或者电影度出现啦，系咯，咁啊睇下到底内地呢啲拉线咧会唔会拉啊拉，系有一日又益到我哋香港都有得同日本啊。去 crossover 下，睇下有冇機會啊，係咯，即係咪一定要上去先撈嘅先？即係而家搞下搞下，係咪一定要上去先？咁即係想搞動畫都必定要上，唔係上邊嗰班搞動畫班人都其實好多香港人嚟嘅，其實係 啊， 咁先搞笑啊！你以為佢係內地人啊？唔係啊，香港冇撈上去撈咋，香港人才嚟㗎，嗰啲好多啊，嗰啲咩戰隊嗰啲咧，即係大陸嗰啲啊，嗰啲機械人啲設計，嗰啲玩具是香港人負責㗎，係。是我哋香港人想出嚟噶，嗰啲變形合體嘢係好正，其實嗰扎變形金剛嘢都係，香港人想出嚟噶，即意思嗰件玩具啊，我哋話哇變得咁刁轉嘅，佢點解可以將嗰個電影版嗰個車，喂點變到出嚟？喂香港人想出嚟嘅，即係嗰玩具啊點變法？香港人想出來，你話勁唔勁？但係香港冇得撈嘅喎，係咪好搞笑呢啊咁啊 ，anyway 啦，咁我即係我哋睇下啦，睇下遲下會唔會又有啲。新的轉變啦，係嘛？即係而家有啲新的情況啦嘛，係咪？係咯，咁希望有啲新的轉變啦，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多啲機會俾翻本土嘅設計師啊，或者動畫師啊，或者嚇、啊、去有得即係發揮啦，係咯，好，咁呢個作品點？即係都睇下 OK 嘅，點都可以觀摩一下 嘅。你當係鼓勵一下，即係希望一路有進步 咯，佢哋係。即係 Netflix 啊，做咗咁耐啊，喂，終於有中國人嘅動畫睇啊，咁。 咁都係咯，咁都值得鼓勵嘅。其實 中國人咧，係咯，對咗中國人 啦。好嘅，其實係。咁你話個成品係當然仲有瑕疵，仲有瑕，即係未係。係 有待改進嘅，有待改進。 希望下一套即係仲有下一套啦，我都覺得希望。 即係越做越好啦，希望。 希望下次同香港嘅動畫師合作咯，係。 即其实香港是以埋香港做题材的动画你都不看嘛，即就是上次那个呢讲成大实验品家庭啦，第一啦，第二就是那个讲明是用成大定科大话 遥控啊，行 是啊， 遥控科遥控飞机那个 遥控无人机 是 啦，但他是机械人的，他标他说是 是啊， 咁佢係用科大定成大啦，我都唔記得啦。 科大啊，科大 做背景，咁但香港人就睇都唔睇嘅咯。 嗰、 那 個實驗品家庭好似都有啲人睇。 但係嗰個唔係做得好渣嘅喎，我話嗰個遙控機械人嗰個咧。 係。 唔渣嘅喎，做得一啲都。 都 OK 嘅，都 OK 嘅。係咯，但我唔睇喎，香港啲人。 嗯。 係咯，冇話因為呢個故仔係用香港做背景，佢哋唔 so what 咁樣嚇。 嗯。 是不是沒有些出名的女星優配音、啊、不 知道還是香港沒什麼宣傳呢，其實反而是、 哦、那這個一定 是用香港做背景，反而香港是沒有宣傳， 但是它是一個日本動畫來的嘛， 但甚至乎香港是沒得做的、啊、是 香港就冇得做，不過即係如果你既然睇開嗰季，即係嗰季嘅新番咁，就一定睇到呢套 嘅。你知啦，如果香港電視台要做嘅，咁啲個普遍性一定會低好多噶嘛。但連香港電視台都唔買翻嚟 做 下咁樣，咁咪 我香港電視台唔會買翻嚟做，佢叫你俾 Airtime 買佢 Airtime 做。 唉， 點會佢買你啊？唔得啦，係咯。咁變咗你成件事，同埋又可能真係中間冇啲乜嘢名氣嘅嘢去 sell 啦，唔係佢好似唔知嗰佢自己個大學好似有講過嘅，喺佢自己個 Facebook 咁咯，得唔得？係，咁啊死得啦，係嘛？同埋以機械人嚟標榜啊，呢件事可能都已經係唔得啦，都唔中意機械人嘅有啲人，係咯？你應該講講大學裏面啲女女嘅故事，咁可能得啦，係嘛？即係啲女女順片揸下機械人嘅，係啦，其實講啲女女嘅咁可能好啲，係唔知啊，唔清楚啊，係啦，咁啊，總之都係咁啦，係啦，即係我哋自己人就唔中意睇自己人啲嘢嘅，呢個係慣性嚟嘅。好啦，咁啊支持多啲啊，咁啊先睇下呢一個 Netflix 嘅今次呢套卡通叫咩話？ 叫做《四色青春》或者叫做《思季積積》。 系啦，咁大家搵嚟睇咗先啦 ，OK？ 咁啊，睇下大家睇完又觉得评价如何，系啦。咁大家可以唔好理我嗰啲，即系当嗰啲咩 technical 问题啦，你当一个普通一个动画睇咗先，睇下你又中唔中意呢个咁嘅形式啦，咁样咁啊，大家 tap tap 佢 ，OK？ 好， 好，冇补充。 好啦， 好，再讲第啲嘢。